嗯， 还有我们的电子科学技术， 嗯， 啊，包括制药工程，像这几个专业是没有并到大类进行招生的。 嗯，所以现在大部分都大类招生之后，那么对于学生培养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大类招生这件事儿也是这几年就逐渐在兴起的这样一种招生的模式。 对，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化工大学这边会不会有什么一些特殊的培养的政策？ 嗯。实际上学校进行大类招生改革也是适应咱们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那么加强学生这个本科生这个通识化教育的一个培养。那么首先来说，学生选择专业呢，就一上来会有一些盲目性和这个针对性相对来说不是很强。那么针对这样呢，学校想通过一个宽口径的培养来引导学生认知大学的专业。那么对于学生来说，提供一个再次选择、再次分流的一个机会，避免学生高考选择专业的一个盲目性。 嗯， 对于学校来说呢，也通过这个大类专业，将来通过各个专业之间去 PK、去竞争，那么提高各个专业老师他的一个专业教学和专业培养的水平。那么实际上，对于学生和学校，都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促进的一个机制。 嗯。所以现在这种模式是很受大学本身的欢迎，同时呢，学生反馈也应该， 我们实际上在去年做五个大类进行大类招生的时候，学生反馈也是普遍比较好的啊，因为学生在分流的时候，绝大部分学生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专业。 那会不会有那种扎堆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咱们以生物工程类来说啊，大家可能分别报的生物工程、医学工程、生物技术来了，最后选了以后发现，还是医学工程最好。全来了。 实际上，因为像生物工程这个大类啊，我们已经做了不只是从去年开始做了，这个专业已经做了很多年大类招生了，比较成熟了。首先来说，学生在进行专业分流的时候呢，相应的老师会进行一个学科前沿的介绍，或者说一个专业发展的一个报告，让学生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规划。第二呢，对于分流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引导，比如说通过学生的成绩啊，学生的学业表现啊，会有一定的引导。那么通过相应引导呢，学生再去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总体上来说，像您刚才提到的生物工程大类专业，去年分流上基本上学生都是一志愿就进到了自己满足的这个想要分流的专业，实际上这几个专业，分下来还是比较均衡的。 就不会存在说扎堆的情况。 对，去年没有明显的这个迹象。 哎，挺好。接下来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接下来讲讲另外一件事。因为化工大学在去年的九月份被获聘为双一流的学科建设高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利好的因素之下，那么在本身的学科建设上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 首先呢，学校仅持于绿色、创新、绿色、开放、高效、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各个学科的建设。那么，推动学校的这个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引领这个大化工行业的转型升级。那么搭建了强工、厚理、兴文的整体学科布局，重点建设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和控制科学与工程等优势学科，着力加强能源、环境、生命、海洋、装备、信息安全和物理等学科和领域的建设，积极发展经管、人文等特色学科方向。那么通过建设以软物质科学与工程、新能源、生物医学工程等交叉学科的这种学术领域，通过建设一批一流的学科群、一流的科技创新团队和一流的科学家团队、一流的教学团队，那么也提出了一院一策，就是每一个学院提出一种发展策略，这么一个思路，那么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这个学科体系。 您谈到这儿以后，其实我们看到今年好像也是有一个新增的专业在我们的汇编手册里也体现出来了，叫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是不是我们会怎么培养呢？ 首先呢，就是建设这个专业的背景呢，是一个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建设新工科的这么一个背景。那么也是在咱们国家这个制造2025的这个计划下面学校提出来的。那么实现传统的这个专业向新型工科的一个更新升级。那么在建设工业4.0 下全新的一个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嗯， 今年的这个新增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作为一个改革试点专业呢，不是由原来传统的某一个学院去培养，我们是交给了我们新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新办的一个学院，叫侯德榜工程师学院，进行培养。那么它将来专有分流可以分流到两个不同的学院去。 哦， 一部分呢，学生可以选择经济管理学院。 嗯， 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工程呢，是偏向于技术管理和应用这个 方向 的。 哦， 对。那么另外一部分学生可以选择分流到信息学院。 嗯， 那么这个专业的就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将来做的是人工智能方向。 嗯， 也就是说一个是偏经济，一个是偏信息，是两个方向进行在低年级段进行一个通识培养的。那么在高年级段根据学生的这个选择，我们进行一个分流化的专业培养。 这挺好，这个到这个那个时段可能学生对于自己的未来方向已经相对比较确定了，你再来选一下，尤其是自己哪个科目可能比较强， 对， 理科可能工科比较强的，就技术上比较牛的可能就选择技术方向的， 对， 那可能在思路上比较牛的那可能就选择这个应用技术管理这个方向哈。 对， 挺好。最后一分半钟的时间再说一下，我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分别有三所院校，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北京化工大学以及湘潭大学三所院校。所以呢，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同时我们现在要播发一条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的一个通知。市气象台2018年4月9号的下午4点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0号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北风风力逐渐加大到4、5级，阵风可达7级左右，局地有扬沙，请注意防范。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来做客的院校分别是湘潭大学、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以及北京化工大学。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的公众账号，然后在上面留言，我们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及时去提问给我们的这个招办的负责人老师，也欢迎各位及时来提问，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因为还有最后的30秒时间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了。也那个到时候咱们到下半段咱们再请这个李准继续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化工大学其他的一些招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包括就业啊，包括像是近几年我们在京的录取分数线以及排名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好不好？ 好， 那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姚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京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名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名师，聚名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五点半到七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那么还要说一下本周末的两场讲座，一个是线上的讲座啊，线上的讲座是跟这个金华这是跟学大一起来举办的。那么具体时间是在4月15号上午9点到11点半，我们会邀请到高考政策观察家、志愿填报专家陈雾，然后以及北大优秀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一模后复习策略及高考高校历年政策解析公益网络直播讲座。具体的直播详情呢，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223 400-600-5223来去咨询。另外呢，还有一场这个线下的讲座是这样的，我们联合金华学校举办加油考生系列第二场，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及志愿填报定位的大型讲座，专家解析运用一模成绩定位目标院校和专业的方法。预约电话呢是400-650-7766。同时呢，我们在4月的14号的讲座现场还会全程首发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的汇编手册。这个手册里面包含了很多所院校的具体的招生的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具体情况您都可以在这书里能够找得到。也欢迎您微信搜索金华学校，来关注金华学校，获取参与方式或拨打电话400-650-7766来提前的一个预约。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招办副主任李庆李老师。李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讲一讲这化工大学的整个的招生的情况，因为还有一些合作办学，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介绍一下吗？ 好的。学校呢18年应该是合作办学的专业应该跟去年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那还是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三个合作办学专业分别是中美的两个分别是这个机械设计制造、机器自动化。那么这个呢是跟美方的授予的学费是机器人机器人这个专业。那么还有一个是生物工程专业，那生物工程专业是跟美国这个纽约州立大学培养的那最后是授予的学位是外方也是生物工程专业那么这个它培养的模式是3+1模式也就是说三年国内一年美国。那么三年国内的学费呢是50,000一年另外一个就是中艺的项目是跟热那亚大学合办的那么这个模式是4+0的模式，也就是说学生四年全在我们国内读那么一年学费是60,000，最后毕业以后呢直接拿到了中方和艺方的这个两方的学位值得一提的就是说这个学生毕业以后如果想继续深造的话，那么可以免试直接去意大利的热那亚大学直接攻读硕士研究生。 好。在国外的学费是有对方那边来去收取是吗？那一年 那一年的学费美方的话大概是10几万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是10几万具体的话得咨询当年美方的这个学费的一个标准 好另外在拿证上面都基本上是就是大概是四年拿两个本科学位 对，这个本科学位是双方的学位都是一样的，特别是我们中方的这个本科学位是跟普通的学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这一点上要跟大家要强调。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法国的这个巴黎高科共同合办的这个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那么它这个合作办学机构下面可能有三个专业甚至将来还有新的更多的专业目前来做的就是说有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和生物工程我们招生的时候是以工科实验班括号巴黎居里工程学院这个名义去招生的那么它是采用3+3的三年本科和三年硕士的这个模式那么只要学生达到相关毕业要求最后能拿到北京化工大学的本科和硕士学位和那个法国的这个巴黎高科的这个硕士学位还能拿到法国这个 CTI 工程师认证及拥有法国工程师的头衔 所以这个是比较实惠，相当于6年的时间拿到了两个本科学位两个硕士学位 应该是一个北京化工的本科 北京的本科 对对对对对和

全国党政系统啊，培养这个信息安全这个专业人才的普通高等学校。 嗯嗯，同时呢， 这个这句话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一个是因为这个面向嘛是这个党政系统啊，所以这个培养的学生啊主要是公务员。另一个这个它是这个信息安全啊，信息安全这个专业人才。所以主要是党政系统的这个保密通信。 保密通信的人才。 对对 对。所以说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通路跟去处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对啊，我们这个行业性特别强。 对，是是。其实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跟我们比如说我是传媒大学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对， 基本上毕业应该就是去电台电视台，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就是今年我们在京的招生计划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今年这个18年呢跟17年差别不大。我们计划呢可能应该还是10名左右。十名左右，这个具体的专业跟这个去年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理工类的八名。主要在这个电子信息工程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通信工程还有这个信息安全。这个大概这个每个专业应该是两名，平均两名左右。然后这个文史类呢有一个行政管理专业，大概是两名左右。 就是还是按照17年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基本上是 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应该 目前还没有说变化。 好好好。另外呢就说到这个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的具体的招生的一些优势的专业了。那么在优势专业上您觉得就是最拿手最王牌的专业是什么？在咱们学校 其实我们这个投放在北京的这个几个专业都是我们学校比较好的 王牌专业。 对，招生这个就业特别是就业都是比较顺利的，就是 比较理想的 要求的这个各个部门啊，就是到我们学校招生的话可能要求是这些专业的可能多一些。 那么在这个人才培养上面我们具体咱们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呢？ 因为咱们这个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嘛，咱们这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啊，主要是突出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是突出这个信息安全。咱们各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呢、这个课程的安排当中啊，都有这个必修课程，比如说这些密码学啊，这个类似的这些专业课程。都是紧跟着这个信息安全技术的最新发展。和这个各级党政系统啊对这个信息安全人才的最新要求。我们这个及时呢更新调整这些课程。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要突出这个公务员的素质教育。这个也从课程方面啊，这个比如说这个作为一个公务员必备的素质啊、公文写作啊这些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用人单位比较看重的，说实在。 所有的专业其实都要学。 对对对。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这都是应该是必修课程。再就是在实践教学环节，这个我们的学生可能都会到这个咱们的用人部门去做实习，在真实的环境中啊，看一看你这个以后就业之后啊，你是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你这个从事的这个工作是个什么情况， 有一个比较这个直观的认知。 对，在就业之前你就对你以后从事的工作会有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直观的了解吧。 这都是相当于是学校帮助安排的。 对对对。 那会比如说固定在某个地方，然后去让孩子们去进行一个公务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素质训练吗？ 既有这个固定的基地，也有说不固定的，比如说各个省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招生的时候就是委托各个省的省委这个办公厅的有关部门来替我们这个做面试政审。他们对这些招来的学生呢，他们都是 非常了解的， 非常了解的。并且呢，每个学期啊，他们可能都会有人过来，给这些学生见见面， 了解一下学习情况， 对，了解学习情况，看看他们的这个，在学校的这个学习啊、生活啊这些啊，都是都有一个交流沟通。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就业的时候，大家这个就业意向啊，都是比较了解的，平时就掌握了。然后这个 比如说这个四年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毕业实习或者这些他们呢都可以到相应的省份比如生源省份 安排 到相关的部门他也可以直接上那跟人家这个联系沟通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自己可以联系沟通另一个呢学校也给他安排一些相关的部门这也是有基地通过这种方式呢 这真挺好的感觉这上了学这就业基本上都能定下来了这事太开心了啊我特别希望当年我上学的时候已经就有这个媒体过来说啊我就要你了啊你别去别的地儿了啊这挺好那、啊、其实就业率上来说应该也是比较高的吧 就业率因为我们这个面向党政部门的话它有一个要求考公务员资格证书凡是这个公务员资格证书能过的基本上都能够就业所以我们到最终的就业率啊应该在98%以上对 这个就业率还是很高的 对在党政部门呢应该在85%以上 但是刚才您正好谈到了就是各地的这样的办公厅他要负责去面试去政审其实在这点上跟其他的院校可能大部分院校会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些具体要求上能不能给我们的考生们跟包括家长们介绍一下 这个可以的面试政审嘛什么我们是分数出来之后啊委托这个有关部门啊就是按一定的比例比如说这个1:3从分数出来之后从高到低嘛在这些同学当中呢进行这个面试政审这个政审的要求啊当然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直系亲属啊包括这个密切的社会关系人啊没有这个违法犯罪的记录这是首要的另一个呢像这个出国的这方面的要求啊没有在国外定居像这种这都是考生需要注意的如果希望准备报考我们学校的话这些可能要 提前自己筛查一下 先了解一下 对自己筛查一下 主要是没有违法犯罪的这些记录 这是主要的一个政审的要求 对 那么对于考生其实也是不是他必须得是团员或党员 当然是党员更好了一般要求是共青团员 好那另外呢包括像身体条件上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身体条件除了这个执行咱们教育部的相关部门印发的这个指导意见呢就是说体检工作这个指导意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视力要求这个没有明显的眼病主要是说这个咱们正常的要求是不低于这个0.8别的目前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其实就是对眼睛的要求比较高视力要求比较高好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再说一下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些相应的提示究竟我们在比如想报我们的电子科技学院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填报在这一点上 咱们这个最近几年这个理科的这个录取分数啊最低的这个我查了一下一般应该在10000左右 10000名 对 理科10000名 理科10000文科大概在1800左右 文科1800 对 所以这就是在这附近的其实都可以考虑报考 对 咱们电子科技学院 对 那么同时呢其实咱们是属于提前批的这样的一个录取的院校那么在这个报考的时候比如说志愿上面有没有一个要求 我们当然是优先录取第一志愿了这个其他的倒没有了我们提前批嘛反正也不影响后面批次这个 对这点挺好其实大家如果要是有志愿报的话提前先就把这个报上了其实就相对多一道安全是吧 但是我们这个招生啊说实在的也不是说完全这个看这个分数以分数的高低完全依靠这个分数的高低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素质就是说首先这个考生啊他本人有没有意向从事这个公务员这项工作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学生本人没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意愿啊家长啊以往啊也有这种情况啊家长替他报的这个这个可以说今后他毕业的时候啊对他这个人生的这些 走香港是非常不利的。 对、 啊、 就是对于同学来说就学了四年很痛苦， 对对对， 因为自己本身不喜欢。 对对 对吧， 对， 嗯，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学校本身的人才培养的特色上，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转专业啊，包括辅修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包括 这些都是有的。 嗯， 就是转专业我们是、嗯、一年之后啊，在5%的范围内都是可以转专业的。 嗯， 对，可能以后啊，我觉得应该是会放得更开一些。 嗯，那是不是也得是对方的系同意接收的情况下，他那边是不是要建有一个考核？ 对，对 啊， 这个最近几个学期我们都有转专业的同学， 那、啊、 这个都没有问题。 好，另外呢，还有包括像是就是有一些家长提问，比如说你是好多人听谣传啊，说我是，比如说我是从北京考过来的学生，我就特别想去那个四川去工作，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听说生源只能回到生源地去工作，有没有这个具象的要求说对不起不行，只能是你哪来的回哪去？ 目前不存在这种情况。 嗯， 以前很早的时候可能是有这种这个定向的这个情况。 嗯， 但是现在这个都是就业单位和咱们这个学生啊、 嗯、 毕业生双向选择。 嗯， 双向选择这个意思就是不管是哪个省的， 嗯， 不管哪个省需要人， 嗯， 咱们都是在全体的毕业生的范围内、 嗯、你来挑。 对对对、嗯、咱们用人单位啊、 嗯、 一般是因为就业也是在我们这个学生处这一块啊， 嗯， 所以就业这块我也比较了解一点。用人单位把这个用人的需求， 嗯， 先发给我们， 嗯， 发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会在这就校园的这个有关的这些 公告栏上， 嗯、就说通知全体的毕业生， 嗯， 大家都可以报、 嗯， 只要是符合这个用人单位条件的，都可以报名 来双选会。 对对对。 嗯 对， 这样的话其实就不存在着刚才有些家长可能会有的怀疑，说我这是不是这电子科技学院这个生源地从哪来回哪去，不是啊，现在已经就是基本上是就是你想去哪去哪， 对 吧， 想去哪，只要 不想去机关单位，你不想去机关单位，你想去一个企事业单位没问题，都可以啊， 也可以， 对吧，其实都可以，只不过是你考的时候大部分同学还是想当公务员的， 对， 所以选择的就是嗯。 对，咱们这个学校的这个优势就是这个公务员队伍嘛、嗯。 好，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对，咱们这个招生的这个咨询电话呀、 嗯、 是010-8363-5284。 嗯， 对， 8363-5284。 对， 好的，那咱们有开放日吗？ 开放日没有具体的规定， 嗯、 就是如果有家长啊或者学生啊、 嗯、 想到学校去看一看的话。他可以带上身份证， 嗯， 可以去看， 嗯， 随时都可以。 好的，那非常感谢马处做客节目呢。刚才已经讲完了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在我们的节目的第三时段将会详细为大家来介绍这个湘潭大学的具体情况。因为最后还有30多秒的时间，再来说一下啊，如果您对于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以及湘潭大学有相应的专业上的问题，包括报考时候的问题的话，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可以。也第一时间让我们的招办的负责的老师来对您的问题做一个及时的回答。我是姚迪，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对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

设有87个本科专业，一个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1个国家特色专业，4个专业通过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学校学科覆盖10大门类，4个学科 ESI 排名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前 1%，有22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4个国防特色学科，30个一级硕士学位授予点，15个一级博士学位授予点，1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60多个科研机构。学校有专任教师1478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超过 75%， 有留学经历的教师达到 25%，汇聚了包括两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名长江学者、一名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四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四名国家教学名师、四个国家教学团队等一大批高水平师资，为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再来说一下本周末的几个活动，在4月14号上午，教育面对面将在地质礼堂举办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及志愿填报定位大型讲座。那么专家将会解析运用一模成绩定位目标院校和专业的方法。预约电话是400-650-7766。那么与此同时呢，教育面对面还将在讲座现场全程首发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的汇编手册，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6来提前预约。另外呢，还有一场是这个线上的讲座，那么在4月15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半，教育面对面将邀请高考政策观察家、志愿填报专家陈雾以及北大优秀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一模后的复习策略及高校历年政策解析公益网络直播讲座。那么了解直播详情，请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223 400-600-5223。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刚才的预告的院校湘潭大学，有请来自于湘潭大学北京招生组的负责人岳慧君岳老师。岳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外地院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感觉特别的高兴，同时也非常的感谢为我们北京的考生以及家长们如此的付出，特意为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出差来到北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直面我们的这些家长。首先表示感谢，谢谢岳老师，也谢谢湘潭大学。那么同时呢，还是要对湘潭大学做一个这个具体介绍，因为每年我们面对的都是新人、新的考生、新的家长，所以可能对于湘潭大学一所外地院校我们并没有那么熟悉，能不能先简单来介绍一下湘潭大学是一所怎样的大学好吗？ 好的，其实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湘潭大学呢是创办于1958年，那么今年正好是我们建校60周年。我们学校呢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创办的这样一所综合性的全国重点大学。那么是湖南省唯一一所呢与教育部共建大学，湖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国防科工局共建高校，也是呢全国50所毕业生就业典型高校之一。 好，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具象呢，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湘潭大学整个的一个历史。但是呢，刚才也有人在问说湘潭大学在哪儿啊，然后交通方不方便啊，然后包括这附近的环境怎么样啊，在这一点上能不能再给我们的那个家长包括考生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学校呢是刚才已经介绍，是在那个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市。那么呢地处这个湖南省长株潭的城市群核心地带。学校呢距离省会长沙呀大概是20分钟的车程。那么到我们学校呢从北京乘坐飞机呢到学校大概是需要4个多小时。坐高铁呢到学校大概是6个多小时啊，也可以选择乘坐这个普通的火车来学校，交通还是挺方便的，所以呢也请考生和家长们放心哈。那我们学校校园环境呢，我们学校占地是3000余亩，可以说是山清水秀，环境非常的优美。那么考生朋友们呢，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这个校园环境，也可以登录我们学校的官网，上面有数字校园，里面可以看到 VR 的全景，VR 的全景，那么呢可以浏览这个学校的一个景色。 是因为其实我也去过好多次湖南，然后那边的环境真的自然环境，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来说啊，真的比北京要秀美的多。 真的是秀美的多。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吃的这个朋友的话，你要去到湘南大学那边然后吃四年，回来肯定就变成另外一个你了啊。这确实吃的也非常的好，你这个湘菜太好吃了。好，我们言归正传，继续来说一下我们今年的整个在京的招生的情况，投放的专业上会主要在哪些方面，包括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的，那么今年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招生计划呢基本保持稳定。 嗯， 预计呢会在11个专业投放招生计划24个人。其中呢文史类是5个专业招收5人。那么专业有汉语言文学、法学、金融学、西班牙语、公共管理类韶峰班。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 韶峰班是吗？ 对对对。 好。 然后理工类的专业是6个，招收12人。那么专业包括法学、知识产权、金融学、数学类，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艺术类呢是2个专业招收7人。专业是动画和视觉传达设计。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招生计划投放的一个预计的情况。最后呢是以这个高考招生来源网上公布的为准。 好，其实也是跟往年是相别区别不是特别大。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些家长就要问了，这个优势专业究竟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就想报最好的专业，王牌，能够享受最好的这个师资的力量。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学校呢，这个学科专业门的非常齐全，覆盖了10大门类。那么像这个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数学等4个学科呢的ESI 排名呢是进入了全国，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那么学校呢拥有11个国家特色专业，1个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专业。4个专业呢是通过了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文理工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优势专业。那么今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这个招生的文理科专业呢，其实也都是我们学校的优势学科专业，或者呢比较热门的专业。 所以在这一点上让北京的这些家长考生放心，这投过来的都是好专业啊，不用担心。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谈到，就是在这个人才培养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我们学校呢在人才培养方面呢，有非常灵活的政策啊。那么呢可以学生呢可以按照这个学校的规定啊申请调整专业。也可以选择修读辅修专业以及呢提前毕业。优秀的学生呢可以保送研究生。那么我们学校的保研比例呢也还是比较高的。同时呢还可以参与这个一些中外合作的交流项目。 就是其实是可以比如说有3+级的这种项目，然后到国外也可以去研读。 有我们的那个有2种吧。一种呢是一年的交换项目。一年交换项目呢它是在国外学习1年。那么学习期满获得对方的这个学习证书以后呢，可以返校继续学习。那么毕业的时候呢是获得湘潭大学的学位证和毕业证。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这个中外大学合作培养的项目的学生，他是在湘潭大学学习2年或者是3年以后呢再到国外学习2年或者1年。达到湘潭大学和对方大学毕业标准的学生呢，就可以获得双方大学各自颁发的学位证和毕业证。 这个证书也是跟咱们比如说本科读4年的其他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学位证书是一样的吗？ 是， 也是一样的。 是， 好，那太好了。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谈一下，就是在咱们不同类型的考生应该如何去选择湘潭大学的专业？您觉得，什么样的考生适合于来到我们学校，然后去进行一个专业的选择，包括？ 考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建议有2种方法可以参考。第一种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学科的成绩啊作为依据来进行选择专业方向。比如说我们这个语文啊外语比较好的考生呢，他可以报考我们的汉语言文学啊西班牙语这些专业。那么数学好的呢可以选择这个数学类。数学类呢我们的数学类专业呢是包括数学类专业包括3个本科专业。那么有这个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以及统计学。比如说化学好的呢他可以选择这个材料类的专业。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说是根据呢自己的这个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以及这个职业能力的一个倾向呢来选择专业。比如说我们这个动手能力强啊，喜欢具体任务的这样一个孩子呢，他可以选择像这个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自动化之类的工科类的专业，他可能以后会从事工程师方面的这样一种工作。那么呢像有一些他比起这个实际动手呢更喜欢思考和善于分析推理的孩子呢，他比较适合呢可能是这种理学类的专业，比如说数学类专业。那么呢总之呢这个专业它的选择呢 专业上是没有好坏的，只是适不适合自己的问题。 嗯，那转专业上面是不是在进校以后相对比较宽松，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条件啊？ 转专业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是大一和大二的学生呢，他是在每学期的期末啊，他是可以转专业。那么转专业转出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15%的限额内啊，转出的比例。那么转入呢是转入就是25%，经过双方学院的考核同意啊，就可以转，在这个比例。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就是之前我们在惠民手册里面曾经说到，就关于少峰班的这个转专业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少峰班， 对， 少峰班它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呢，是有一些少峰班，少峰班呢，它是一个教改实验班，那么它在这个它实际上呢，实行的是一个滚动的机制，滚动的机制，既可以就是达不到考核要求的，可能会就是说转入普通的专业相关的专业来学习。那么其他的普通专业呢的学生呢，他就是能够达到这个考核要求的，他也可以转入少峰班来学习。 哦，就足够优秀。其实这个班是一个重点实验班的感觉。 对，教改实验班。 啊，那么这个班的培养特色有没有一些具体给我们的介绍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像我们这个公共管理类的少峰班嘛，今年是在北京预计会投放计划。那么公共管理类的少峰班是这样的，它实行的是一个小班培养。它的那个招生的人数呢，大概就是一个班25个人左右。那么呢，它在这个实行的是一个学术导师制，也就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呢，采用的是这个研究课题贯穿的方式来，由导师来指导学生啊，完成课题。那么呢，它实行的是一个个性化的培养。就是呢，根据学生的特点呢，设计这个个性化的培养方式。有的学生可能就是赴国外交流学习啊，有的学生他可能是提前修读这个研究生的课程啊。另外呢，有我们的学校给予这个少峰班呢是有单独的推免指标。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呢，可以推荐到本校或者是外面的高校啊，去免试攻读研究生。同时呢，我们还设立了这个奖励制度，少峰班的学生呢，每年他像都有这个创新专项资助。 那接下来我们谈谈录取规则吧。现在今年的录取规则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介绍一下。 录取规则呢是考生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招生录取规则呢，继续保持稳定，主要有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投档比例呢是120%。对于符合高考招生政策以及招生条件的考生呢，全部录取。那么录取的时候，我们是不设专业级差的，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来录取。除了这个公共管理类少峰班，那么我们其他的呢是全部满足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那么对于北京的这个高分考生呢，我们也是有优惠政策的。也就是超过我们学校在京投档线50分以上，第一志愿填报我们学校并且呢被录取的考生啊，第一学年呢他是可以享受全额奖学金。也就是除了全免学费之外呢，还发放生活补助费3000元。入校以后呢，如果学生呢遵守校纪校规，并且学年的成绩排名为所在专业的前25%呢，就可以继续享受下一学年的全额奖学金。 哦，这个就是如果要是真的一直好好学习，遵章守纪，4年学费全免之外，还落12000块钱。这么算起来真是太实惠了。那么在这个填报志愿上呢，您有没有什么一些平行志愿的一个建议，填报建议？ 我们学校近几年呢，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录取排位呢，也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像去年我们这个文科呢，平均分的录取排名呢是3884。理科录取平均分的这个录取排名呢是14282。艺术类呢，它是录取的这个综合平均分是超过了最低录取控制线107分。那么艺术理科类呢，它是超过了最低录取控制线163分。那么参照这个去年我们在北京招生的一个文理科成绩排名啊，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如果你超过的不多或者是低于去年平均分排名的呢，那么就建议第一志愿来填报湘潭大学。 如果要是超过比较多的话，其实后面志愿报我们湘潭大学也是愿意， 也是非常欢迎， 也是欢迎的哈。所以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安全的感觉。如果你超特别多，我们来免你的学费啊。如果要是你那个这个本身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我们也愿意在第三志愿、第二志愿来我们来接收你啊。好，今天呢，这个我们最后再说一下咨询方式好不好？ 啊，我们的那个招生咨询电话是0731582932375，以及呢582934451。 好的，非常感谢岳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答疑的时段了。一堆问题我们要来详细解答，还是先说湘潭大学吧。那个玉儿想问说，湘潭大学是省属重点大学吗？那文科交流生项目有哪些？有没有具体国家的一些这个情况？有哪些国家？ 是交换是吗？ 对，文科交换生的项目，嗯。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是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所学校建立了这么一种交流合作关系。 嗯，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主要是向这个美国、日本、韩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的国家的这个10多所高校呀，派出这个长短期的交换生。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他问是省属重点大学吗？ 啊，是重点，全国重点大学， 全国重点大学啊，所以要这点要强调，不只是省属，是全国重点大学啊。另外呢，还想问一下，知识产权专业毕业后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知识产权专业， 知识产权专业它主要是在这个公检法等政法部门，以及呢知识产权的一个管理部门啊。还有律师事务所，大型的知识产权事务所、经济职能部门以及一些跨国企业呢，来从事知识产权的实务工作。 好，这也就说的比较细了。其实，公司到这个国家机关其实都有， 对， 都有。好，接下来我们再来问这个马文全老师啊，这个关于电子科技学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说学生通过公务员考试的通过率是多少？然后是由学院统一组织学生参加公务员考试吗？然后几年级统一组织考试啊？跟社会的公务员考试同步吗？会不会单独吃小灶给我们单独组织一个考试呀？ 咱们这个学生这个公务员考试通过率啊，最近几年应该都在98%以上。咱们学生呢是由我们学院统一组织参加，但是和社会的公务员考试是同步的。对，学生是在大四的这个上学期末，参加那个，就应该是中组部统一的这个公务员考试， 国家公务员考试。 对，咱们这个通过率啊还是比较高的，就是能够达到 A 类的，应该都能够到75%左右。 所以就是整个通过率还是很高的， 对， 而且是跟社会上是相当于是同步的。 对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是关于电子科技学院的一个问题啊，他是想问说，电子科技学院对考生政治面貌的要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也谈到了，是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或预备党员。那么对于这个高中阶段出国，这有没有要求？说我这出国留学了。 目前这个对高中阶段的这个是否出国，这个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说，进入我们学校的话，在这个大学阶段呢是不可以出国的。 好，在这点上强调一下啊，在大学期间是不能就旅游出国，这种也是不可以的。 对对对。 好的，好，那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问题。这个，还是电子科技学院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说，请问电子科技学院的录取排名是多少？ 排名应该理科应该是在10000名左右。去年我查了，应该是10300多名吧。文科是在1800左右。 好的。好，这是电子科技学院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北京化工大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啊。这个周如果问说，环境工程大类对视力有要求吗？ 视力是啊，不是色盲色弱。首先化学类的专业肯定是对色盲色弱有一定限制的。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色盲色弱的话，就是特别高度的近视也是不可以的。比如双眼的那个度数都大于800度以上，像这种的也是有限制的。像这种要也应该不太多，因为双眼都大于800度。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一剪梅想问说，第一个化工大学的英才班是必须高考志愿要填报吗？说入校之后还会有选拔吗？ 今年英才班还是应该以高考单独作为一个专业志愿，这种形式来进行招生的。也就是说，不是入校选拔，是在高考的时候填报的时候就要填报这个英才班，还有高分子材料这个精英班，还有包括我们生物的这个高精尖班，它都是单列计划的这个形式进行招生的。 那比如说我进校之后，我学习成绩特别好，我想转专业转过去，能转得了吗？ 入校以后后面是有相应的补选的机会的、 哦、 啊，但是要看当年有没有转出的学生的情况。 哦，就是得有出才能有进、 对，往年应该是都有机会的。 哦，行，这个还是有机会的啊。啊，另外一个呢是英才班说填报后说这个未能录取的第二志愿说有没有专业极差，比如说他说第一志愿、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极差就是100、只在一二专业之间有一分的极差。 嗯。嗯， 其他志愿之间就没有极差了， 所以英才班也是也一样， 也一样， 也是100的这样的。 对， 好，最后一个问题说，这个华工大学除了这个三环边那个校区，还有没有其他的校区啊？现在 啊、我们现在本科也就是大一到大三是在我们的昌平校区，嗯、也就是在昌平区南口镇。 嗯 啊，那么大四和研究生阶段是在我们的北三环校区， 北三环、 就是、和平西校附近。 嗯， 啊、 这就是老校区那块。 啊、对对对、啊。 刚才那个李主任也跟我说，这个自从有了昌平南口那个校区之后，学生的住宿条件得到了特别大的缓解。大家也可以 住宿生活， 对，可以介绍一下。 硬件条件肯定是，非常好，包括本科是四人间，上、上床下桌子，包括我们，有公共的这个每个楼层有公共的浴室，公共的洗衣房，也就是说学生基本上足不出户可以在楼里完成所有生活的这种设施。 啊，别千万别宅在里边，连学都不上。 不会，就是现在学生对于自习的条件也是极大改善。我们的图书馆包括有学生可以自己去预定座位，自己去网上预定啊，去手机 不用拿本书或者拿卷纸站着。 对对对对，包括学生原来是可能是抢座位占座位，现在是学生可以去挑座位。有很多学生说，哎，我一定要挑一个有沙发 的， 或者有沙发的，或者说有充电电源的座位，他肯定都是挑这样的。 哦，这么智能化啊！哎，这确实太美好了，这真是太美好了。有空调吗？ 每个宿舍都有空调。 哎呀，这更好啊，这很开心啊。好，那接下来再看关于北京化工大学的一些问题啊。大格格问说这2017年的基础理科专业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实际上学校像化学呀、数学呀、像今年大家看到都是以大类形式做的。比如说数学类的专业我们有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还有金融数学是三个大类。那么也就是说学生可以将来在三个领域去选择分流和就业。那么化学呢是化学与应用化学专业和应用化学专业。那么这几个专业的就业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像有一些有机化学的专业可能学生可以说是有些专业是供不应求型的。 所以在这点上要有绝对的信心啊。 对，特别是咱们北京生源啊， 对， 因为我们全国生源是就业率98%。 那 对于北京生源来说它还有一个户口优势。那么所以北京生源可以说更不应该发愁就业。 对，这我觉得那个李主任在嘴边的话就是基本上100%这话，但是他没法说，所以呢就是 总之只要你不对就业单位太挑剔、 别太作啊，就业别太作就行啊。好好好，那接下来我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回答一个问题，这个绿就说了，说这个化工大学高水平艺术团跟运动队不是只招咱北京的考学生啊，那怎么能算到170个整个的那个北京生源数里呢？这数还要解释一下。 这个是我们去年实际的录取情况。也就是说我们除了统招录取以外，我们特殊类型的录取也是有很多北京生源的啊，包括我们艺术团啊、运动队啊，包括自主招生啊，每年都是有不少学生通过特殊类进入学校啊，这也是占到一定比例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还是问给湘南大学的，这个一页书向想问一下湘南大学艺术类专业的招生政策。 是我们学校这个艺术类呢是美术类啊，美术类专业呢它的是要求这个专业的成绩啊达到这个北京市的联考合格线，那么文化成绩呢达到艺术类本科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按照这个专业成绩加上文化成绩从高到低来进行录取的。 他在一批还是提前批？ 是在提前批的 A 段。 提前批 A 段。 对。 好的。好了，那今天的问题就都回答完毕了，也非常感谢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同时也要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李庆主任，来自于电子科技学院的马文全马处，以及来自于湘潭大学的岳慧君岳老师，感谢三位对于我们的考生这样详尽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也希望各位考生能够考上这个三所这个大家都非常心仪的非常青睐的这样的学校。我是姚迪，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